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国内首个人口综合决策系统，利用这个系统可以分析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能源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为政府部门的综合决策提供支持。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工地节奏正在快马加鞭，二环甚至都有新增地块的上市，这是时隔五年之后才有的公开招拍挂。在出让细则上，居住建筑规模需执行9070政策，并限价销售，均价不高于89068元每平方米，最高单价不高于每平方米93521元。近日，记者发现北京有派出所内出现了身份证办理自助设备，不用在人工窗口排队，坐进一台自助设备内，按照提示输入个人信息、照相、录指纹、交钱之后，几分钟内信息采集就可完成，全程自助，照片不满意可重拍。北京地铁发布消息称，从8月7号周一首班车开始，地铁15号线、昌平线、房山线将实施新编列车运行图，再次缩短列车运行间隔。另外，1号线也将加密晚平峰时段的列车车次，方便市民晚间逛街的返程需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

你心里触动的下一首已经不是我。我努力唱到死后，我不怕剩我一个。只要你能记得这首歌给我最爱的。 顶呱呱集团型上市企业，从事贷款代办服务20年，覆盖全国8大省市，各类抵押贷款服务、信用贷款服务均可办理。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上小顶网。 我是6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6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不购物，不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6人游 APP。 密云清凉谷玻璃栈道全长300多米，悬臂落差100多米，清凉谷高山滑水全长2500米，2017体验价每人100元，走京城高速16出口，直达密云清凉谷玻璃栈道。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身体更忘不了爸爸的宽厚。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真正的智慧交通是人文交通，你好好停这辆车，这个城市就是整齐的。希望到2030年的时候，世界上有超过40亿人都能够享受到小黄车提供的廉价、便捷、绿色、健康的出行服务。相信两年前，戴维应该没有想到自己会说出这句话，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家估值超过100亿，同时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共享单车平台的创始人和 CEO。今天九六九老板说，跟我一起听他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 OFO 小黄车戴维。在6月27日，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开幕的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大连，而其中原创于中国的共享单车却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作为时下最火的共享单车行业的代表，高速发展的全球成长型的企业，小黄车和他的创始人戴威自然也就成为了会场内外最为关注的焦点。戴威和达沃斯的渊源要追溯到今年的5月份，彼时被称之为达沃斯之父的施瓦布教授与全球杰出青年社区青年见面的时候，就曾经与戴威进行过交流。戴威和施瓦布教授针对共享单车全球化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而施瓦布教授还称赞了小黄车的环保和出行领域方面做出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还亲自骑行了小黄车，为 OFO 小黄车那一长串大名鼎鼎的名单里再添上了一个名字和头衔。戴威说，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科技给人们带来的想象就没有停滞过。从最原始的畜力车到火车、汽车，再到飞机，出行领域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里程碑式的变革。那么，一部智能手机、一辆自行车和一个共享大胆的想法，又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小黄车在诞生的时候，戴威跟他的小伙伴或许也不知道答案。然而，改变其实正在发生着。随时随地有车骑，这也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共享已经焕发光彩，提升了自行车制造业的产能，同时也带动了凤凰、富士达等一批民族企业的出海。绿色环保的出行模式减少了碳排放量，达到了45万吨，相当于45万公顷的森林一天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总量。尽管 OFO 小黄车带来了一系列的模式的创新和技术的突破，然而在戴威看来，共享单车最大的特点和贡献在于实现了技术和人的连接，技术和城市的连接，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了城市的建设者、参与者和管理者。利用骑行大数据， OFO 联合了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对外发布了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主要城市的骑行报告。在这样一份报告里，哪里的人天还没亮就已经出门了，哪里晚上11点之后依然人来人往，哪里的早高峰最畅通，这些人们以前无法知道的事情， OFO 小黄车让他们变成了可能，共享单车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有趣。作为中国原创的产业模式，共享单车也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了，被诸多的海外公司复制和模仿。比如说美国或者新加坡的 O-Bike 等共享单车的企业也是相继的出现。可戴威设定的目标是在2017年，小黄车会在20多个国家为200多个城市提供共享单车服务。到2030年的时候，世界上能有超过40亿人都能够享受小黄车提供的廉价、便捷、绿色、健康的出行服务。就像戴威为 OFO 所描绘的场景那样，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跟我一起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妈说灰兔头缠了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处像片沙漠，还要为东方人们泪缩，为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亲吻是谁闯了祸，

上扬，扬走了多少悲伤，换得了羡慕眼光，好向往，望着天边那一个月亮，对他说你就在身旁，穿过人来人往，不管别人怎么讲，你牵着我说专心看你的听你的说你的做你的，跟你走的步伐随之奔放，数着眼里的手里的心里的每一个形状，你让我们不一样。 能够不在乎别人评判的人，都是有着自己牢固的价值体系的人，他们知道并已经认可了自己的价值，接纳了自己的不足，不再为自己的不足申辩掩饰，不会根据外界的判断来告诉自己我是不是足够好，他们不需要观众，不需要认可和掌声。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能够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看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和无能为力的事情，才能做到对自己和对这个世界彻底诚实。 什么是拥有？

证明一切。分手可以容易一些，只要你不拒绝，柔情不再那么纯粹，何必太沉醉。关于这些那些，失去的已再难挽回。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

有媒体发布消息称，饿了么或将收购百度外卖，收购谈判已接近尾声，顺利的话可能会在两三周之内宣布合并消息，而阿里或全资收购饿了么的谈判也正在进行中。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网上零售起步较早，近些年发展迅猛，成为推动北京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上半年，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24.4%，较上年同期提高8.3个百分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贡献率为45.6%。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净经水量突破25亿立方米，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2类以上，全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00万。记者从朝阳区获悉，经过一年半的截污治污和景观提升，萧太后和朝阳段不断实现了截污，两岸还栽种了百米宽的林地，成为城区与城市副中心之间的一条生态廊道。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接受我的爱会让 让你不安心，可知这样的怀疑也最让我伤心。哦，多想告诉你我爱你的坚定，我的爱如此肯定，你别怀疑。 怎么

要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做挡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我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我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哦，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高跟鞋、拖鞋和厚底鞋基于女性驾车还是休闲鞋比较合适，要是换鞋的话也要记得不能将换下来鞋子放在驾驶座。很多女生很喜欢车，都会在车里装饰。在街上我们会看到有些小车的后座放了很多的毛绒玩具，虽然看着是非常的可爱，可是这种放在后座是会造成视线阻碍的。还有很多女生喜欢在挡风玻璃前放些背包、手包或者玩具等一系列的东西，可是这种也是有危险性的，例如万一一个急刹车物品倒飞，也会对车主造成伤害。女生都会留着长头发，然后脑补一位长发美女开着一辆敞篷跑车，那种头发在自由飞扬的场景还是美滋滋的。虽然很美，但是长头发有可能会阻碍驾驶，要是回头看路的话，长发会挡住视线，有危险隐患。所以女性开车不妨扎起马尾，做一个干练的女司机。与男生相比，女生的身材比较娇小一些，很多女生喜欢开车，然后就会把座位调到距离方向盘很近的位置，甚至会快要贴到方向盘了。这种样子会让自己的全身变得很紧张，手臂和腿部的弯曲会对于操作上有非常大的影响，离得越近视线越小。今天969车舞飞扬，正在开车的这位女士，你有没有被说中呢？ 为一纯白的照亮虚无迷惘，再残垣飞 中寻找唯一梦想，古老的巨石神像守护神秘时光，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坚定着希望去闯，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我也不曾害怕。巨石神像守护神秘时光，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坚定着希望去闯， 呱呱集团型上市企业，从事贷款代办服务20年，覆盖全国八大省市，各类抵押贷款服务、信用贷款服务均可办理。贷款代办服务就找定呱呱，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上小鼎网。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不购物，不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初见亚维哥，觉得他比较不好接触，简单来说就是脾气好，性子傲，很酷，不爱笑。但接触后才发现，原来亚维一本正经的脸下面藏着一颗不正经的心。而且他比较照顾新同事，比如上次聚会的时候不停在给我们帮忙夹菜。所以呢，带给别人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八月奋斗季，在奋斗的路上也别忘了愉悦自己，把快乐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都会提到你，醒来第一个念头是你，就快要看不清。 傻的模样，就让你会很反常，只是想想而已，只是想要和你去旅行，随口说说而已。我想我快喜欢你，快要乐此不疲，快要因为我们在一起，不要自作聪明，以为我不得不喜欢你。谁说到时又装作不在意，有时候又忽然想要放弃，就因为一读不回的简讯，就因为可有可无的关系。谁跟谁说话都会提到你，心爱第一个念头是你，就快要看不清没出息的自己。有时候又忽然想要放弃，就因为一读不回的简讯，就因为可有可无的关系。谁跟谁说话都会提到你，醒来第一个念头是你，就快要看不清没出息的自己。快乐还有很多余地，快要喜欢你。 每当你批判自己，自己选择的伴侣，自己选择的生活时，你需要问一问自己，你是真的觉得自己不够好，自己的决定错了，还是你在用别人的眼光、大众的标准、父母的态度来批判和看待自己，从而产生冲突和怀疑。经典969，我是亚威，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去倾听他的声音，渐渐的你才会爱上他，你爱他了，你才有价值感和力量。 再没机会问候，最后一遍了，换你躲进我双手，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末班车要开了，你不过先走，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鸣笛声悄悄地刺进耳朵，这一次回首恐怕再没机会问候。握紧我双手，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今年暑假最热的领域呢，莫过于共享单车了。但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连火热的共享单车也会遭遇冷门。如果说下雨天没有适合的交通工具，但依然想要出门的话，那么今天做客老板说的嘉宾，给你准备了一种时尚方便的出行体验。他是八哥出行的创始人孙杨。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跟我一起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跟我们一起走进八哥出行。 大家好，我是来自八哥出行的一个个性化的出行需求，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去还车的这么一个共享汽车的这么一个产品。 从2012年开始，孙杨的工作呢就和出行领域相关，做的是拼车搭车的平台。而基于自己的工作经验，对于城市出行这个问题，孙杨也迸发出了自己的新想法，而这个想法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 用户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进到这个新的城市以后呢，我们对用户的教育基本上是成本非常低的，只要是我们让他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大部分的用户都会很活跃的，很积极的去来那个体验我们的这个服务。我们在广州的一个用户，他60天之内用了100多次车，基本上是每天用到1.68次，相当于说每天用2次这种频率。那如果说他这些出行的话都用这个汽油车，就自己这个自驾车的话，我们会给他节省4000多元。如果他打车的话，或者甚至说专车的话，那给他节省的费用就超过10000了。那我们相信呢，在未来应该是一个城市出行的一个主流的出行方式。 孙杨说，在出行领域之所以选择电动汽车，相对于汽车而言，它有自己的优势。首先呢，是因为电动汽车方便快捷，随时随地；其次是因为它很环保；再次就是电动汽车的成本及维护的成本都很低。随着电动汽车行业发展的越来越快，智能化也是做得非常好。而在项目运营的方面，他们也在不断的尝试。 八哥出行呢，经过9个月的磨合呢，现在我们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一个运营方式。这种运营模式的话呢，能达到我们在区域性达到盈利。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我们在一个城市能达到盈利的话呢，我们就能快速的投放更多的车辆。当你车辆饱和的时候呢，用户用你的车就会相对方便。其实这个跟现在的共享单车道理是一样的。你在路边随便就能找到一台车，当你用车的时候，车就在你的身边，那你就会觉得这个方式很方便。同时呢，我们采用这种自由取还的模式，那你还车的时候也很方便。这种模式的话呢，就会支撑我们在一个城市里边能快速的增加规模，并且呢，我们会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全国的更多的城市。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在2018年可能会快速的把我们这个模式复制到全国的更多的城市。 孙杨说，随着规模扩大和盈利，他们希望能够随着电动汽车共享一体化的进程，把租赁模式做好，并且为城市出行提供方便，也为环保助一份力。 我生活在北京啊，这个北京人对这个交通啊，包括环保啊，这块是深有感触啊。其实这几年咱们国家治理的还是非常好了。我来北京是2000年就到了北京，那个时候其实感觉这北京特别堵啊。那后来呢，雾霾也越来越严重，这个里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机动车造成的。做出行这块呢，也是源于这个。北京路其实并不窄了，这个在全世界来说应该是比较宽的这个路了，但是车辆就太多了。在出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车其实都是一个人在开这个，并且呢，我们每个人开自己的私家车每天出行，这个并不经济，对城市资源的这个道路资源是一种非常大的浪费。如果说把这部分的这个资源释放出来，采用这种共享汽车的模式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道路上所行驶的这个私家车就会越来越少，采用新能源汽车替代这个燃油车就会减少这个排放。那逐步替代以后呢，我相信无论是这个城市的空气还是城市的交通都会得到改善。 孙杨先生说，在城市创业开始接触最多的就是出行行业了，他遭遇过短板，也遇到过痛点，当然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不少的收获。而在节目的最后，他也说出了自己的创业经验。 其实呢，创业来说，无论你是在往下走的时候还是在往上走的时候，你应该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要解决你面前的事情， 对我个人总结来说呢，就是失败其实多过成功，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创业的过程之中吧，并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方向感，就有的时候你会摇曳不定，因为很多很多的事情会有所这个动摇。当你真正找到一个方向的时候，你真的努力去往前走的话，总会有出路，总会有转机。 九六九老板说，跟我一起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在抚摸你 的脸庞。别难过，听我再唱那一首歌，听我再为你最后唱一首。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包？ 乐车帮 乐什么包？ 乐车帮三印车主养车标配，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 Club D1 十年辉煌不凡，闪耀工体夜生活，前沿的电子流行乐，释放你心中的狂野，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地址：工体西路8号，电话010-6500-8888。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街边，经手的诗篇，来不及朗诵，消失不见，虚构了画面，美得像幻觉。你在天边，你在心间，如果还遇见，也许在雨天，会用怎样的话来寒暄？拥抱太温柔，眼泪就自由，想找时候像老朋友。我多么怀念清晨的枕边，透过你侧脸看到的光线，在回忆里面总有一些瞬间是那么冰凉又那么炽烈。我多么怀念你走在左边，没什么特别，身为一千元，我为你固守着无人的世界。我还爱着你像没有明天，世界。